怀里好好的睡一回，别走太远，还是会被距离拉断的线。我多想上拾起砸碎那些被撕裂的过去，和你紧紧地抱在一起，不想再去哪里。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让你我无处而躲逃的边缘，爱的黑街，凭什么让人找不到诺言？不忍让你看我哭，所以用手抹上你的泪眼。我确定你会相信我的，才会这样的等。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只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 不穿高跟鞋，我们又见面了。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郑中基，我真的可以。从第六张专辑《敌人》出来之后啊，郑中基就蛰伏了一年，在96年发行了这首歌《我真的可以》的同名专辑。这张唱片当中，郑中基的形象大变了，他剪掉了一头金发，背上了电吉他，活脱脱是一个认真做音乐的模样。一向都是以正式转音诠释深刻苦练琴的他，在这张唱片的唱腔上改用了很直接的唱法，而且音乐的编曲也是很新鲜，让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郑中基，不一样的正式转音。再来听到一首闽南语的歌，来自江蕙的《家后》。 我记忆难那浪吹不浪嘎难又好，我会陪你坐点一凉，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戆，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后。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独上西楼》。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专辑《淡淡幽情》有一种让人耳目清凉的效果。这张专辑收录了12首宋词，所谱的一些歌曲。那这首《独上西楼》，还有像《芳草无情》《胭脂泪》《青叶悠悠》《思君》这几首，都是曲径婉约，邓丽君分寸把握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让很多人听的就觉得，嗯，这个味道刚刚好。在淡淡幽情当中，邓丽君的声线，邓丽君的情感，都是和千百年前的优雅合而为一的。有的时候在晚上听到这样一曲淡淡的歌，会让你有一种如脱凡尘的感觉。再来听到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 经常看台湾的文艺电影，就不难发现五月天这个团，陈信宏三个字在年轻人心中的位置到底有多重。曾经他们是青春和热血的代名词， 他们唱《人生海海》，唱出了我们的迷惘；他们也唱《终结孤单》，会赶走我们的寂寞；他们唱《疯狂世界》，带我们去逃离悲伤；他们唱《温柔》，他们唱《拥抱》，让我们看到了情窦初开的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听五月天，我们也就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再来听田震《野花》。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徘徊，如果这欲望还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的 之中狭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问你你便再失踪，抑或有谁高呼不要动，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争斗，但怕结婚生子的聘用盲目地活着亦一样难，如果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

看回家算了。 I don't wanna talk to you, I don't wanna talk to you, I don't wanna talk to you, I don't wanna talk to you. You go, you go now. 就是张震岳这个下午很无聊，时代创造青年，张震岳也在创造很酷的音乐。他不是无病呻吟的音乐，他是内心最深沉的一种激动。他也不是天马行空，是经历最严正的醒思。我们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穿着垮垮的裤子，垮垮的 T 恤，前卫的身体打动，是你看到的张震岳。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小叛逆，对流行音乐的刺激，是我们听到的张震岳。从张震岳的音乐录影带，我们去寻找张震岳对音乐的执着，会觉得哎，这个青年和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第一印象还会有很大的不同。咱们听到吴莫愁，就现在。 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 如果你 你对电子音乐有惯性偏好的话，其实接受吴莫愁的大部分音乐都没有太大的困难。我问了身边很多朋友对吴莫愁的一些印象啊，得到几个答案，一个是独特，一个是另类，一个是怪异，这个还算是三个进阶式的一个客观评价。当然也有人说他做作，甚至还有人说他唱歌像嗑了药一样。其实就算不问，我们都知道大概的结果，总不可能有人评价他是温柔可人呢、哦、这个评价好像才是嗑了药的感觉。但是我只是考虑说，作为一个艺人的可讨论价值，吴莫愁是不是已经够了，或者说作为一个有章可循有形可造的唱片歌手，他是不是也已经够了。如果是的话，那这些评价就根本算不上负面，他只是广义上的一个特征，是对一个人的特性抽离情感之后的一个形容。猎奇我们不怕，看客饥渴的其实就是一个猎奇，这都不算事儿。再来听到吴克群《大舌头》。 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转身靠墙壁，离这台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极。不计其实有些腰子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说爱你，我就大舌头啊！转身靠着墙壁，你睁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争着太极，不不不不计其实，有些腰子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这这这大舌头。说话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得来个呵呵唧唧唧，这是死这是死一无语啊哦哎哎哦哦。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声声的说爱你，我就大舌头。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首歌张清芳《欢颜》。对于张清芳这位台湾歌手的界定是很模糊和暧昧的，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当年轰轰烈烈的文艺民歌运动，但是他也出版了留声系列一二三，作为对于当年文艺民歌运动的一个很好的回顾。你看，从激情过后的提升出世，到光芒的熠熠闪烁，这位自大专歌谣创作比赛脱颖而出的女歌手，凭借她自己的实力，在台湾流行乐团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很多人都喜欢她那种清亮高亢而又激越的声音，能够非常精确地去表达一些悲伤的、凄楚的、快乐的感觉。这首《欢颜》更是展现出了一个成熟女人的魅力。节目最后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姜育恒《驿动的心》。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曾经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